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呢，係我哋嘅呢個禮拜嘅浩浩雙雙下，即係差唔多呢就開始接近尾聲啦。咁但係呢，雖然接近尾聲，但係呢我仲係滿腦子都係問題喎，即係好多嘢想問嘅。當然呢，既然頭先呢有講到洛齊克啦，咁但係呢對於香港人嚟講呢，即係認識洛齊克嘅人呢可能就真係唔係太多啦，除非你真係讀呢個政治哲學啦。但係認識弗里文嘅人呢，我相信就多好多啦， 因為張五常 係啦，因為呢就透過張五常啦，同埋呢過去呢幾十年啦，如果睇得多呢、這個蘋果日報啊、一周刊啊咁樣呢，亦都呢實際上我哋香港好多嘅大學入面嘅經濟系呢，即係某一程度上呢都係芝加哥學派、都係弗里文嘅信徒嚟㗎。咁就所以如果我用返弗里文嗰個講法呢，當然佢有一本書，個書名嘩真係好吸引呢，就係叫做選擇的自由，就叫做 free to choose 嘛。咁所以你一睇咗，你差唔多都未見到本書，你就已經俾佢即係說服咁滯啦，個個人都梗係應該 free to choose 啦，係咪，就係頭先我哋最先講嘅選擇的自由啦。咁但係當然啦，引申落嚟呢，我亦都睇過好多，即係呢啲即係我就叫做右派觀點啦，佢真係呢，佢對呢個所謂財富再分配呢，佢係一個好，你可以話心痛互絕啦，即係佢係一種好強烈嘅睇法嘅。個睇法，因為佢右派咧，佢係好強調咧，所謂個人嘅責任。 係 個人喺呢個世上咧，其實你獲得幾多嘢咧？嗱，當然呢樣嘢咧，我唔係話我同意嚇，我係嘗試嚟去表達佢哋嗰種嘅思想啦，就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係 咁，你每個人咧付出幾多嘅努力咧，你自不然咧就得翻咁多。咁但係有啲人呢就真係非常咁勤奮吓，咁亦都呢佢係好有創意啦，有啲有諗頭啦咁樣啦吓。咁當然如果按照傳統主流經濟，有啲甚至話啊，我可以延遲消費呀，即係所謂我哋而家明明可以享受，我唔享受住咁樣，儲埋啲錢去投資呀，做生意呀咁樣。咁所以到頭來呢，我有一個更大嘅回報，但有啲人就唔係啦，有啲人呢當然即係佢又唔會隨便話啲人蠢嘅，因為呢個又俾人話咩啦。但起碼有啲人係選擇真係懶惰噃， 即時享樂嚇，即時享樂啦， 即時享樂喎，諸如此類喎，咁樣咁，所以佢哋得出嘅咪少咯，係嘛？佢哋又唔肯去諗多啲啊，咁啊，正所謂咧，當然你要講翻即係喂啊，勞力者就係役於人，勞心者役人咁樣啦，係嘛？哇，咁所以有啲人係呢個社會上面有多好多錢，有啲人喺社會上面所得嘅可能係真係好少錢，僅僅可以堪以糊口。咁但係你話政府而家就要抽税，咁喺佢哋眼中咧，就税咧就萬惡之源啊！即係喺佢哋啊嚇，咁嘅即係淨就係搶劫，喺佢眼中税就係搶劫。呢啲錢原本係屬於我嘅，冇錯。如果我作為一個有良心嘅人，我覺得社會上面原來咁多呢啲咁樣嘅弱勢嘅人啊，可能喺呢個饑寒交迫啊，咁我於是咪捐錢去東華三院咯，係嘛？捐錢去保良局啊咁樣咯，咁我咪幫啲人，咁我係做善事。咁同埋佢哋鼓勵做善事嘅，即係右派嘅人，我覺得做善事係好嘅。但係做善事呢個都係一個選擇嘅自由啊嘛，係嘛？係我可以選擇做定唔做啊嘛。但係納税咧就冇自由喎，係外在強加於我嘅喎。咁你喺佢眼中咧就係納税，然後嚟去搞咁多社會福利咧，其實咧就係一種搶劫嚟嘅。咁你點睇咧？嗱，呢個係好典型嘅所謂自由主義嘅觀點啊。 三個回應。 好， 第一個回應。就係嗰啲錢係屬於你嘅，嗱呢個一個迷思嚟嘅。其實一個人一出世就活喺一個特定嘅經濟制度入面，所以咧你攞到幾多錢咧，其實視乎你生活喺一個乜嘢嘅制度。咁所以咧就冇所謂先於制度或者獨立於制度之外咧，你話你應得幾多嗰樣嘢就屬於你嘅。咁所以譬如你生活喺香港，同埋你生活喺歐洲，或者你生活喺美國。你發覺你付出同樣嘅努力咧，你發覺由於佢哋嘅制度唔一樣咧，所謂屬於你嘅嘢咧，其實係唔一樣嘅。所以第一我想講嘅就係話，乜嘢係屬於你嘅咧？其實你先要問嘅就係話，你係生活喺一個咩嘅制度入邊？嗰個制度點解係公平合理嘅？你唔能夠抽離嘅制度咧，話有一樣嘢咧就係獨立呢個制度之外咧，嗰樣嘢係屬於我嘅。 即係所謂應得啦， 係啦，呢樣嘢其實係一個錯誤嘅理解，呢個第一點。 第一點， 第二點咧就係啱先你所講嘅就係，的確係 其實有一個好強嘅論證去幫資本主義去辯護嘅，就啱先你所講，第一就係資本主義係機會平等嘅，第二咧就喺市場入邊，你所我所得到嘅所有嘢咧，都係我應得嘅。而點解係我應得嘅咧？因為係我嘅選擇同埋我所付出嘅努力咧，而得翻嚟嘅。嗱，我話呢個其實第二個迷思。點解咧？因為你發覺其實好簡單，你喺香港。一個攞緊一出世生活喺一個綜援家庭嘅小朋友，同埋一個生活喺中產階級嘅小朋友，其實佢哋一出世開始咧，佢哋所享有嘅機會、佢嘅能力嘅發展咧，可能佢哋本身兩個嘅能力咧係一模一樣嘅 天賦啊， 甚至可能咧嗰、那個攞綜援家庭嘅小朋友天賦能力仲高啲添。但你會發覺咧，其實由一出世開始咧。其實佢已經遠遠地輸喺起跑線，而呢個輸喺起跑線呢，完全係受佢嘅社會背景決定嘅。咁所以呢，因為佢係社會決定㗎嘛，所以你就唔能夠話佢之所以落喺咁樣嘅處境入面呢，係佢應得嘅，或者係佢懶，其實唔係。其實大部分社會個貧富差距都唔係由於嗰啲人懶，或者由於嗰啲人嘅努力唔夠，或者佢唔願意努力呢而導致，而係由於既有嘅社會經濟制度，令得好多底下階層嘅人或者弱勢社群嘅人咧，其實佢根本上係冇可能有同樣嘅教育機會同埋競爭機會。咁所以如果你話你接受佢嘅前提，你話我哋係追求機會平等，我哋希望喺個機會平等之下，然後咧我哋每個人嘅憑佢嘅努力而得到嘅財富咧，先就係佢應得嘅。如果呢個係佢嘅前提咧，佢嘅認定嘅話咧，你會發覺，譬如而家嘅香港或者大部分嘅資本主義社會咧，其實離呢個佢心目中嘅所謂嘅機會平等咧，係非常非常之遠嘅。即係譬如你香港，你好舉例，香港而家有直資學校，有各種各樣嘅私校，然後冇遺產税，然後我哋嘅税制嘅税收嘅比例相當之低。咁你會見到其實啱先我所講，我哋有百幾萬嘅人咧， 係 會貧窮線下，有二三十萬嘅小朋友咧，其實係啱先我所講，其實係活喺即係每一年活喺一個咁樣嘅貧窮線嘅處境之下。咁所以啱先我所講嘅話，如果你真係重視機會平等嘅話咧，其實你係唔會接受而家呢個社會制度安排嘅。呢個係第二個論證。第三個論證咧複雜少少嘅。你講緊Milton Friedman。你講緊 freedom to choose， 佢另外一本書叫做 capitalism and freedom， 即係資本主義與自由。嗱，佢哋會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嘅，覺得資本主義係最正嘅。點解咧？因為資本主義最能夠保障每一個人咧，都享有平等嘅自由。而自由咧係我哋嘅核心價值。所以任何嘅税收咧，都係傷害緊我哋嘅自由。因此咧，都係唔應該嘅。所以以自由之名咧。我哋應該反對任何嘅社會再分配， 因為我納咗税嗰啲錢咧，我就冇得再自由支配啦。 係啦，嗱，我點樣反駁呢個論證咧？我喺呢本書入邊咧提出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經常都會問學生嘅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你覺得多啲錢嘅人，係咪多啲自由？或者有錢人係咪比窮人享有多好多嘅自由？其實好多人咧會舉手嘅， 都好明顯。 即係話錢多，我舉個再簡單嘅例子，你會明嘅。譬如你坐地鐵，坐地鐵咧就攞張八達通，你要有八達通咧，你先至能夠過到嗰度閘。如果你冇八達通，即係話你冇錢啦，你想係過嗰度閘咧，嗰度閘就會阻住你，就唔能夠過。其實換言之係咩？如果你有錢，你就能夠用錢去。買個八達通，然後就擁有嗰個進入去坐地鐵嘅自由。如果你冇錢，你就冇自由去坐地鐵。如果呢個個例子說明咩咧？我想說明嘅就係話喺社會入邊，其實喺一個資本主義上面咧，所有人享有同樣嘅自由咧，係一個 myth 嚟嘅， 又係一個迷思嚟嘅。 因為其實擁有越多嘅錢，就說明咧你能夠打開嗰啲門咧嘅機會越大，或者你能夠實現嗰啲自由嘅機會就越多，而對於嗰啲冇錢人嚟講咧，其實喺個資本主義上面咧，佢係寸步難行嘅， 好多門咧都打唔開， 因為所有嘅門咧都需要 八达通先打得开，你冇八达通咧，你就打唔开嗰啲门，所以你就寸步难行，所以你嘅自由咧系少好多嘅。嗱、所以我话，如果我同意佢前提，自由系好重要。你会发觉咧，财富嘅再分配其实亦都系自由嘅再分配。所以如果佢真系咁重视 equal freedom 嘅话咧、即系平等嘅自由嘅话咧，佢哋应该接受一个咧更加合理嘅社会财富再分配，令得唔同嘅人咧。都能够最起码喺最低度上面咧、都享有相当多嘅自由。否则嘅话咧，其实咧，穷人咧个自由系好少嘅。呢个系第一个回应，好快大意嘅回应。 好 ，Milton Friedman 另一个讲法咧就系佢话，经济自由咧系确保政治自由。 冇错，呢个系一个好强噶 呢个讲法。但系你会发觉好简单，喺而家嘅美国或者而家我哋嘅民主社会入边、你发觉。所謂嘅資本主義嘅呢種咁嘅體系咧，結果令得好多人嘅政治自由咧係嚴重受損嘅。點解咧？因為資本家可以用佢嘅錢去 control 呢個政治，透過政治遊說啦，透過控制媒體啦、透過各種各樣嘅私下嘅政治同埋金錢嘅交易咧， 現金啦， 其實喺香港最明顯啦。係，咁你會發覺咧，其實所謂嘅平等嘅政治自由咧，往往變得係非常之形式嘅。而其實喺，所以我想講嘅就話、完全不受干預嘅資本主義制度係會對一個健全嘅民主制度嘅實踐咧、其實會構成非常非常之大嘅傷害嘅。而所以我想講嘅，其實呢個就唔係，其實呢個已經係基本上係 common sense 嘅。好多人都會見到，而事實上好多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會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咧，譬如透過譬如台灣甚至香港，你都要透過公帑咧去支持。即係政黨，即係令得佢哋唔好過度受資本家操控，限制各種各樣政治捐款同埋政治廣告。其實我想説明咩？我想講就係 Milton Friedman 嘅講法就係、是，佢覺得所謂嘅完全無限制經濟自由，就必然係會保障政治自由嘅必要條件咧。話呢個其實本身亦都係構成疑問嘅。所以總結一句就係啱先我講嘅，其實啱先你講過三個論述，我賺嘅錢就係我嘅，一抽税就係打劫。我話呢個其實係。本身概念上錯嘅，第二，你應香資本主義社會係最高機會最平等嘅，我呢個其實唔係。第三，資本主義社會係最能夠保障我哋嘅平等自由，我呢個都唔係。咁、我想講就回應呢三個論述之後咧、你會發覺其實就打開一個想像嘅空間去發覺咧、其實我哋完全可以以保障自由之名咧、去進行社會再分配，因為咁樣可能。更加能夠實踐緊一個平等自由嘅理想 啊！冇錯，其實咧我睇呢本書咧，其中一個我覺得好精彩嘅咧，就係阿周教授所講嘅。因為以往咧就係好多人咧就好容易將佢咧一種嘅觀念對立，就係話平等同自由咧喺個天平上面咧，即係一個重啲，一個自然就冇辦法就要輕啲噶啦咁樣樣啊。咁咧即係話多啲自由咧，就可能你要忍受咧就係少啲平等。如果你多啲平等咧追求咧，你就要忍受咧就少啲自由係嘛？但係咧，我記得周教授入面有一句，即係佢有一個論述咧，我覺得即係對我嚟講咧，我梗係好接受啦，好精彩就係嘛。佢話其實平等咧，即係一個社會入面啊，所有嘅成員嘅平等咧，就係嗰個自由嘅一個前提嚟嘅，係咪？即係最大嘅自由，你達到你即係話冇呢個世界上，或者我哋倒翻轉嚟啊，即係話呢個世界其實冇咗平等咧。其實咧都冇咗自由啊，即係自由都會受損嘅，即係一個好唔平等嘅社會，其實都會係一個好唔自由嘅社會，係嘛？我記得你呢個咁嘅論述咧，我覺得係即係對好多人嚟講係好新鮮啊，真係好啱嘅呢個。 我要再做少少概念嘅釐清， 好啊好啊好啊， 就係譬如我哋傾自由嘅時候，其實我哋要再問落去嘅，第一就係你講緊係邊一種嘅自由、其實自由唔係一樣嘢，自由有好多各種各樣嘅自由，啱先講嘅政治自由、言論自由、經濟自由，所以我哋要問嘅就係唔係所有嘅自由咧、都係同樣地重要，其實我睇緊我哋講緊邊啲自由先係我哋在乎嘅、第一、第二，自由點樣分配，自由如果自由唔係平等地分配喺所有人身上，所以譬如政治自由，可能喺香港咁，如果只係一小部分享有政治自由，大部分人都冇嘅話咧，咁你發覺其實呢個係冇意義嘅。所以第二樣嘢我想講就係其實嗰啲自由以一個乜嘢嘅形式嘅分配。第三，實踐嗰啲自由需要嗰啲咩條件？呢、這個所以我諗自由嘅時候呢、這個問題。第二咧就係講平等， 好多时候一人一諗起平等呢，就觉得好似就係结果平等，就係、是、做就三十六，唔做就三十六。我话唔係，其实喺就算马克思主义呢、马克思自己从来冇讲过做就三十六，唔做就三十六嘅，亦都冇任何一个政治哲学家会咁蠢就话、我哋嘅社会唔理咩，总之呢就要全部要结果平等，其实冇人会咁样声称嘅。所以平等入面其实有仲有好多，我要讲讲喺咩嘅领域入面，咩意义上面嘅平等。譬如我哋好多人会话、我大家都同意嘅，我哋讲緊男女平等。我哋大家都接受我哋有机会平等，即係譬如我哋教机会上面嘅平等。我哋讲政治权利入面我哋要平等。所以我哋讲平等嘅时候呢、我哋都要问嘅时候讲你讲系边一种平等，喺边一个领域入面。譬如我哋喺经济领域入面，我哋冇人追求结果平等。但啱先我所讲、我哋好多人都会觉得我哋需要有机会平等。所以我哋香港有机会平等委员会。我哋要讲緊我哋教育机会上面有平等。所以我讲平等呢个都唔系一个咁单纯咁简单嘅概念。所以无论系自由也好平等也好都需要再问落去。然后呢再问落去之后再睇呢两种唔同嘅价值点样去建构一个制度嘅时候呢先能够推出一个我哋大家都觉得系比较公平比较公义嘅一个制度。